22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那天我爬出窗口。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，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，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10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10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 我是曹轩宾，10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我想和哪个时候的自己聊聊天呢？你想和哪个时候的自己谈谈心？如果你找不到那个合适的时间段里的自己，你可以每天晚上22点选择10点打路机，跟自己聊聊天，让这一天忙碌的、紧张的、快节奏的生活变得慢一点。时间来到了22:02，欢迎你走进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，谢谢所有正在守候节目开始的朋友啊！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做了很多好玩的动作让大家放松，比如说像这样子啊，手放在这边，好，这样啊，像蝙蝠侠一样，看不到我的脸，我要邪不压正啊，为这个城市带来快乐光明。还有就是你现在可以伸出你的左手，你的右手，然后反方向的握在一起，如果你正在开视频的话啊，然后把它抱在胸前，任何两个手指交叉放在你的下巴壳这儿，然后 1 2 3，很放松。哎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。如果你正在看视频的话，我刚做这两个动作你应该看到了，如果你们不在看视频的话啊，好 sorry， 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。想要看到十点打路机的节目的视频很简单，有两个方式。你可以第一种方式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，点击视频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了。那第二种方式，你可以下载呢花椒，搜索10点打路机，然后点关注，那每天晚上就有看到我，看到很多很多朋友一起互动，很简单的方式。如果你对我周准个人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两个联络方式。第一个，我的新浪微博，经常玩微博的朋友你可以关注周大准。第二种，你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。 OK， 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让节奏慢一点。怎么才能让生活慢一点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，比如说你的性格，你居住的生活，你的环境，你受的教育，以及你在之后对自己人生的规划，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。今天晚上我们就静下心来聊一聊，让生活慢一点，到底是用什么感觉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生活慢一点。首先这个花椒的朋友叫做慕云，不是周大准，你给我开玩笑的哈。周大准，新浪微博周大准怎么去搜索呢？周大福的周大，准确的准， understand 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 刚刚进场的花椒的朋友有金四五四五二幺吃素的羊，被你火化的爱，哎呦，好壮烈的名字。子宇，还有我们的大轩儿，吴建国，烈烈艳红花，木东，山高人为，山高人为，哎呦天哪，花椒用户啊哈，无真事儿，是无真，暗夜无眠，岁月悄然，3059。在1989年的时候，慢生活这个概念才在意大利慢慢的兴起。意大利其实，我发现出去玩啊，出去旅行是让自己慢下来的方式。有些人第一次出国玩的时候呢，比如说跟团，有的时候呢，就天天跟着旅行团这个国家那个地景点的来回跑，很折腾。当你有了一定的丰富的出行经验之后，很多的朋友选择自由行了，你可以自己 DIY 你的行程，选择你的目的地，慢慢的到你喜欢的地方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慢生活。旅行是让我们生活放松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。而且现在我们有年假了，休假的时候呢，有一部分朋友是在家里不睡不眠啊，不睡觉宅在家里。我相信有70%到80%的朋友会选择出去旅行。旅行的方式是让大家可以放松下来、慢下来的很好的方式。那今天晚上呢，你每其实不是今天晚上 ，every night， 每天晚上你来到直播间，听到十点打录机的声音，听到片花，听到这个非常棒的吉他的电乐，而且我跟你娓娓道来一些简单的人生道理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让生活慢下来的一个方式和途径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今天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。第一首歌有了很久的年头，范晓萱给我的感觉是很漂亮的那种女生，既可以灵，就叫什么灵巧，也可以乖巧，也可以沉默，就是百般古怪的那种女孩啊。你可以想象一个在一个落雨的晚上，你忽然走到了一间咖啡厅啊，或者一家超市的门口，在躲雨。静静遇到了一个你还觉得不错的陌生人，你们同撑一把伞，最简单最舒服的方式就是跟他默默地等着雨停，然后等雨的时候寒暄几句哦。 有一年的夏天，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，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，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，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，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，我们就死守 下到明天，我们就厮守。 是摄影师腾辉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，人生玩家大龙宽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琪，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。刚刚这首歌曲有了年头了，好像回到了那个我们上学的时代，范晓萱的一首歌 R-A-R-N Rain。 慕云说呀，这是像恋爱的节奏啊。是啊，就是让我们慢下来嘛，生活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紧紧张张的感觉啊。这个词不应该这么说，叫紧紧张张，这是错误的语法。就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时刻，焦虑我们越长大会觉得生活越在赶路啊。我是个特别能赶路的人，赶了那么多年路，现在终于静下心来跟你聊天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礼遇和反馈。刚刚说到旅行是犒赏自己或者让生活慢下来的好方式，这个方式很多人尝试过，我也尝试过。我每当休假的时候，在我还是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一个包去我从来没有过的地方，听着我特别为这个地方考的很多的音乐。那个时候哪有现在的这么棒的智能手机，我都用 Shuffle， 苹果的 Shuffle， 还不是 Nano 去听歌，你懂吗？128G 啊，不对，反正很小的一个内存，放的歌曲也不是最高级别的，但是你会觉得很开心，走街串巷啊。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2003年哦，转眼之间多少年过去，你们算一下，那个时候的银锭桥，那个时候的王府井，丽笙体育大厦，那个时候的三里屯，哎呀，都是我走过的地方。后海啊，故宫，颐和园，哎呦，那个时候我走的也很快，我第一份工作要上班，坐车3个小时，往返就是6个小时 ，every day。那个时候怎么能慢下来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那个节奏是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？我想问一下太阳花，刚刚进场的朋友，爱像白开水，帅小伙，没有退路，快乐开心，换个角度看女人。你们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？是可以放慢脚步了吗？子宇说，我也是这样的，背个包就走了，到处跑，去宁波，去杭州，去北京，武夷山，去各种地方，好地方。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，有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感受，就是生活慢下来是什么样一种感觉，还有就是如果让自己慢节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。孙小果是我们听友当中非常细腻的一位了啊，其实都很细腻。一个一个说，我先来说说他的留言。他说，我们生活在五彩缤纷的都市里，需要寻找一些释放自己压力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。没错，他举了几个例子， For example， 我喜欢健身跑步，练瑜伽，陪家人一起做美食，或者是读自己喜欢的书，选择钟爱的城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妈妈喜欢家居布置和养花，爸爸喜欢书法和画画。我的天哪，老爸老妈简直是绝配，太棒了！他们两个是不很少翻脸啊，是翻脸的时候，也许你也看不到啊，很好，真羡慕啊！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，简单快乐的享受慢生活，100分，这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呀？还记得那个有娱乐节目叫做《向往的生活》是吧？一些主持人演员去到一个地方做饭吃。然后自己养鸡，自己拿鸡下的蛋，自己种菜，自己榨油啊，挺好的。刚那首歌来自于范晓萱 Rain， 那接下来这首歌会是什么样一种情绪推送给你呢？一个片花之后你就听得到。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 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首歌让你带回去。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，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，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，还有还有，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北京时间来到了22:23:29，谢谢你还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。刚刚看到了花椒用户分享了我，但是有一个花椒用户的名字，你起的名字太有特点了，我不能说出来。好像在我直播间的朋友都能看到你的名字啊，叫做脚感一身，跳跳跳跳，分享了我的直播，谢谢你。刚那首歌来自于陈绮贞啊，写一首歌让你带回去。有没有人给你写过歌啊？我可是给姑娘写过歌的。那个姑娘她应该还记得吧。最近我听了一首歌，我觉得感触颇深，因为我有一档旅行节目啊。这个旅行节目是在每天中午的11:30播出的。我做旅行节目做了7年，我认识几乎全中国所有的旅行达人，都上过我的节目。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很多每天都是世界打卡的图片和行程，因为他们作为 KOL 的自媒体的朋友都要全世界去玩，然后要拍照片写文案完成工作。他们每天飞来飞去，空中飞人，有超长的里程，他们的生命宽度很宽阔，眼界打开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辛苦。我问他们，你们这样做累不累？他们都会说很累，但是 后半那句他们都会说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很值得，至少我在有限的生命当中看过了世界美丽的风景。在我的所有的朋友圈里的 KOL 当中，他们基本都去过30到40个国家以上，令人羡慕。当然在这些精彩的图片和文案的 Twitter 的背后，都是倒不完的时差，写不完的稿子，拍不完的照片。这首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时间里的飞人。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也分享了这首歌曲，我喜欢它里面的歌词有这一段，我想读给你听。名字叫做人生它那么急，像孩子在爬楼梯，一转眼就大人的语气， 低得那么虚妄， 倔强地离开你。 飞机里正倦意的， 不论走到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，那难忘的脸庞在时间静止当中的模样，有请莫文蔚。 都是睡在眼里，而黑夜那么长，脚步又太仓皇，时间它像个谜，我忽然停在这里，当睁开眼一切都不熟悉，晚间又离去，不论走在哪里都往返在过程里，而我孤独的床只在困倦里人，我渴望我珍惜过的爱和相遇，有些跟着时间跑掉，一程接着一程飞的累了，看着太阳慢慢 空里，秋虫呢喃的地方，好久没露的肩膀，最近却很经常出现在我哭过的梦乡。有些人没想过会失去，此刻已永远的失去，来不及好好的做个道别，时间只会把道理给人拒绝。人生它那么急， 人生的那么急， 像孩子在爬楼梯， 像孩子在爬楼梯， 一转眼就大人的语气，倔强的离开你， 嗨，你等等我， 不论走在哪里，都往返在过程里，那难忘的脸庞在时间静止中的模样。 你还记得我的模样吗？记得吗？时间一晃，那么多年，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 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 首触景生情的歌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

感谢彼岸笙歌20437分享了我的直播间，而且分享之后也许你的朋友圈里的沙桶11354来到了直播间，我也希望沙桶11354再分享我的直播间，那沙桶11354的直播间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，之后我的直播间就会很多朋友。谢谢你们在视频和音频不同的方式收听收看我，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。刚刚进场的朋友，花椒的你们，谢谢。游子硕，开心每一天，门前三包6431，古色古香。还有在遇见阿文，好多不愿花落，霸气男神坏叔叔啊、坏叔叔，与你同行太阳花，谢谢你们，嗯。喝豆豆是绕口令，对，有点绕口令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还有一个是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板凳绑在了扁担上，扁担不让板凳绑在了扁担上，板凳偏要绑在了扁担上。怎么让生活变得慢一点呢？去读书。曾经有位朋友说，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偶遇了一家书店，就非常期待地走了进去，而且看到那家书店呢，不单单是读书售卖书籍，现在的书店有很多的功能，比如说可以去坐在那里喝杯咖啡，点一个甜品，听听音乐。他在那个陌生的城市待了，这个书店待了4个小时，看会儿书，把书翻上，喝点咖啡，听听音乐，看看来来往往的人，透过那扇大大的玻璃窗落地的那种的啊，都特别开心，看到整个人生活的节奏和状态，这是慢生活的一个表现。其实慢生活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去学一门新的语言，学英语，学日语，学阿拉伯语，学西班牙语，德语，俄语，至少你学一门语言之后，去到那个国家，你可以非常顺利的流畅的跟当地人聊天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的和豆豆说，一杯咖啡，一本书，一首歌，就可以让你的生活自然而然的慢下来。有时候我在看地铁里坐地铁的朋友，他们戴耳机的那些朋友，就是他不是那么着急，他也许在听耳机里的内容，也许是他精心选择的歌曲，他在换乘的时候，在等待下车的时候，不是那么着急的，而且他的眼神里有期待，有一种不戴耳机朋友眼里没有的东西啊。你可以陪陪你的家人，回到那个不是你打拼的城市，你的故乡，你的家乡，那个小城，你的生活一下子就会慢下来。早晨去吃当地的早餐，哎呀，一定不要去大馆子，小馆子里待一待，慢慢的体会当地的生活，去街坊家转转门，逛逛市场，搀着爸爸妈妈的手，揽着他们的腰。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去菜市场，我特别喜欢田螺，吃那个田螺。再加上我小时候啊，我初中高中那会儿长得比较胖，属于婴儿肥那种，然后我妈妈又是音乐老师，妈妈长得很漂亮，很瘦，很年轻，烫一个大花卷的长头发。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，我去了菜市场啊，大夏天去买那种河螺、田螺，回来那种辣椒一炒特别好吃，我能吃一盆，那个时候就胖啊胖啊胖啊胖啊的，哼。然后卖田螺河螺的那个师傅说，哎呦，哎，老师，您跟你的这个弟弟一块来买田螺来了，哎呦，您看您弟弟长得真年轻，真胖，哎，真瓷实，特幸福，倍儿精神。我是他的儿子，妈妈也很开心，买4斤田螺会嚓一炒，然后把那个田螺的口啪啪啪用那个剪刀绞掉之后，用那个辣椒一炒上桌。啊，慢生活吧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看下首歌是什么，配不配到我刚刚的心情？不太配搭，不太配搭，也就这样了。我不能随时换这首歌，但是就是慢生活的时候，这首歌如果是一个男生来唱的话，也是很慢。这个慢呢，就是 提醒在情感生活的际遇当中，两个人不能太着急啊，太过火的要求别人。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认为，我觉得你应该改，我觉得，我认为就这样不对，会激怒对方，对吧？张信哲有首歌叫做《过火》，今天晚上送给你莫言林的版本，你听听女生唱的《过火》，是不是另外一个番滋味啊？现在如果正在谈恋爱的，坠入爱河的朋友们啊、哦，朋友们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火炖汤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越来越香哦。 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？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。陷入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会伤痛我背，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？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伤痛我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 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 你的脸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时间过得很快，来到了22:48:45，我们大概还有10分钟的聊天时间。刚刚看到的朋友为我添加了印象啊，因为我在看叫做周红的说好声音文艺范啊，这都是一定的，都是低调。我特别想高调，在节目当中然后那种八面玲珑各种方言，就像那些你在花椒看到的直播间的朋友一样，各种的耍宝。可是我不能，我要控制我自己。谢谢刚刚分享我直播间的朋友啊，名字叫做彼岸笙歌，好听的名字。你的朋友来了，我很喜欢，小小的人儿啊，谢谢你，风生水起啊啊，天天就知道穷开心啊，是吧？人呢，最主要是开心的啊。TVB 的电视剧里说的很棒嘛，人最重要就是开心了，对不对？一天那么漫长，人生那么短暂。干嘛让自己永远困惑在迷茫当中，遗憾当中，执着当中，不前进，不可以。然后慢慢的就会了解到，如果你不快乐也是一天，那你让自己兴奋起来快乐起来也是一天，谁会选择前者呢？不可以的。有时间有精力的话，真的可以让生活慢下来。但是我想呢，很多现在正在路上赶路的朋友是没有慢下来的资格的。我也感同身受过，深深的理解。我都希望你们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这个节奏，该快的时候呢就快，该慢的时候呢就好好的休息。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，总要让它的发动机休息吧，不能连续运转的，超过多少公里要保养的，对不对？人呢，最重要的是放宽心气，说话不要那么着急。你看那些容易上火生气的人，肝都不好，而且脸上永远一股那股官司脸，比如说就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天天嘛呢，干嘛呢？哎，丧气。哎，你转念一下，笑肌抬起来，你会，你看我用两种方式跟你说话，我就说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这句话，如果是一个不提笑肌的方式是这样的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，提起来是这样的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，你看它就有不同的感受给你，对不对？暮云你是不是吓到了？新浪不是新浪微博，是那个花椒的朋友，暮云你没事吧？你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，你 OK？送你一首歌，送大家一首歌，徐佳莹，人呐，歌名就叫人呐，是个复杂的动物，有高级的思维。随缘你来了，一叶知秋你也来了，谢谢你们光临十点大陆机。我是周准，我叫周准，记得周准，周围的周，准确的准。 有些痛重叠了，有些梦撕裂了，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，有些爱错过了，有些泪流干。 是带着向前，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。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。转眼之间，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还有3分50秒就要跟你 say goodbye。燕青，谢谢你关注我。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天晚上的22点会带给大家直播，有空来做做啊。每天22点，周一到周五是我，周六到周日是另外一个主持人，女的啊。如果你喜欢女性的话，你来看看她的直播。最后一首歌，我要放一首最近的天气的歌曲，下雨了。你发现没有？每当这个城市一旦下雨，滂沱大雨。倾盆大雨的时候，节奏就会慢下来，没办法，城市会变得拥堵，心也不能着急，着急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让你上火出汗，干着急。顺其自然吧，每一个朋友，来到这里的人，我们都顺其自然，选你所爱的。如果你讨厌的人，不要跟他有任何的交集，人生太短，找几个幽默的人，有兴趣的人在一起很重要。你完全有一个姿态和资格去跟他说 no。 那周末带来点师爷，你是一个男生还是女生？当然每天都可以来啊。谢谢燕青，谢谢所有今天捧场的朋友。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，下雨了，外面不下了吧，希望天气变得不再那么潮湿闷热，你的心房也一样。不要忘记亲爱的歌曲啊，吴卓彤正等着你呢。我是周准，明晚再见。 Love is love， 晚安亲爱的，拜拜。 慢慢的，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，我在想你，可以不必掩饰了。那雨会停的，就随你去了。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它敲我的窗，叮叮当。强迫